有几多快乐思念，能在岁月飘过后出现，离合山追深坎中流转，谁在依稀的梦里会眠。问有几多盼望心愿，能在匆匆一生中实践，谁令爱慕变得困倦，誓约不再长存。情共爱上幻变，辗转的不及打算，可知也许有一天，心中所爱如愿，浮沉在世，世事常经散聚，但信一切是缘。有几多快乐思念，能在岁月飘过后出现，离合山追深坎中流转，谁在依稀的梦里会眠。问有几多盼望心愿，能在匆匆一生中实践，谁令爱慕变得困倦，誓约不再长存。情共爱上幻变，辗转的不及打算，可知也许有一天，心中所爱如浮沉在世，世事常经散聚，但信一切是缘。